角轻叫眼角的泪水慢慢长眼里眼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泣，前方天然太轻，请在下的祝福，虽然下着雨，在风中念着你，没有你的日子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没有我的岁月你要保重你自己，你问我是否孤立，我也轻声对自己，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，我想不再动机，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，我想不会是在动机。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